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一。 北京多云转雷阵雨， 31度到23度。 以下是内容提要：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深入实施，健康中国和体育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收获2金5银1铜， 以追平境外参赛38枚金牌纪录。 我国前7个月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 24.5%。 北京健康宝绿码人员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可返京。河南加快推进灾后恢复，明确多个重建重点领域。云南北宜亚洲向南归趋势明显，一路人向平安。多国人士反对将新冠病毒溯源政治化。美国7天日均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10万例，佛罗里达州儿童感染情况严重。以下是详细内容。 今天是我国第13个全民健身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北京冬奥会为契机，推动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平衡发展，推进全民健身事业，不断提升人民健康水平。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体育强国建设，始终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 随着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深入实施，健康中国和体育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看一看最终的夺金一枪，杨倩 9.8环， 杨倩赢了。 7月24号， 中国选手杨倩在东京奥运会女子10米气步枪比赛中夺得首枚金牌。杨倩来自宁波， 2010年 她被输送到宁波体育运动学校。 宁波市体育局局长张妮说，正是群众体育的普及和发展为竞技体育的人才提供了土壤。 竞技体育要取得成绩，其实基础是全民健身。全民健身只有氛围好了，人数多了，赛事多了，才能够在这种群众的基础上产生我们竞技体育的人才。今年全民健身日主题是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 正在举行的天津第3届哪吒体育嘉年华恰逢奥运会，精彩的赛事、奥运健儿的拼搏精神激发了市民的热情。三人制篮球、沙滩排球等吸引了广大爱好者积极参与。天津市河西区商务局局长王英： 非常明显的体现出市民在奥运精神的激励下，或者在奥运会的影响下，更多的来参与体育项目，特别是球类的比赛。 我们延长了今年整体的时间，同时呢，比赛的场次也增加了，让更多的市民参与进来。东京奥运会将于今晚闭幕，再过不到200天， 2022北京冬奥会即将到来。近年来，围绕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冰雪运动在我国的覆盖面不断扩大，呈现南展西扩东进的发展态势，并向4季拓展。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常务副主任丁东： 无论是在我们传统的地区，黑龙江、吉林、辽宁，还是我们的新兴的地区，包括上海、湖北，还有我们的南边广东、云南、海南，都有我们冰雪爱好者上冰上雪。冰雪运动在提高人民群众自身的健康水平的同时，还对当地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数据显示，人民群众通过健身促进健康的热情日益高涨，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37.2%， 城乡居民达到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合格以上的人数比例达到 90%以上。第14届全运会群众篮球项目男子青年农村乡镇组决赛 8月5号刚刚在银川结束，赛事工作人员白子燕： 农村的体育设施已经达到了这村村有球场，村村都有比赛这样子的一个规模，群众性的运动呢又再一步的延伸到了广大的田间地头去。所以今年的全运会呢，是首次创立了农村乡镇组，就让广大的农民朋友、篮球爱好者能够给他们提供一个通往全国大赛的展示的平台。日前印发的《全民健身计划2021到2025年》提出， 到2025年，我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善。 县乡镇行政村三级公共健身设施和社区15分钟健身圈实现全覆盖。北京市体育局副局长杨海滨说， 现在市民朋友们对健身的需求啊，从过去的有没有已经提高到了好不好的程度。我们致力于呢修建大量的在老百姓身边就近就便可以参加体育锻炼的场地设施。 昨天是东京奥运会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再添2金5银1铜，以追平境外参赛38枚金牌纪录。总台央广记者钱程报道。 距离终点越来越近了，最后两脚我们赢了，漂亮！ 在皮划艇净水女子双人500米划艇决赛中，中国组合徐诗晓、孙梦雅以1分55秒495夺得冠军，这是中国皮划艇女队在奥运会上获得的首枚金牌。徐诗晓： 我告诉我搭档，我说我们这一场就是我们因为每周有合练，就是我合练的最后一场，我们前面这条直线我们的终点在哪我们就会往哪滑，不要关注别人，就关注我们自己。 刘浩则在皮划艇净水男子1000米单人划艇决赛中收获一枚银牌。在跳水男子单人10米跳台决赛中，中国选手曹源和杨健包揽冠亚军。曹源： 我觉得我就是做到了，心态就是说能够把自己调整得很好吧，就是他们跳得多好，我觉得我还是能够把我的训练水平发挥出来。 至此，中国跳水队结束了本届奥运会的征程，在参加的8个项目比赛中取得了7金5银的好成绩。在花样游泳团体自由自选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银牌。拳击赛场，中国选手谷红在女子69公斤级决赛中不敌土耳其选手苏梅内利，获得亚军。赛后，谷红也给对手送上了祝福： 感到开心吧，因为我们都努力了，然后我也要祝贺我的对手，他拿到了金牌。 中国选手孙亚楠在女子自由式摔跤50公斤级的比赛中获得银牌。本届奥运会上，中国摔跤队共斩获2银2铜，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在空手道女子61公斤以上级比赛中，小将巩俐为中国代表团再添一枚铜牌。 今天是最后一个比赛日，共产生13枚金牌。中国选手李倩将向拳击女子75公斤级金牌发起冲击。苏炳添将担任东京奥运会闭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牢记初心使命，争取更大光荣。连日来，各地广大党员干部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成为群众办实事的成效，不断满足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请听报道。 在山东省临沂市蓝山区雁台岭社区，网格员正帮助处理李大姐家的下水道堵塞问题。在这里，社区居民有什么需求都可以用手机下单，网格员上门服务。临沂市蓝山区雁台岭社区居民李夫娜： 到现在 有网格员以后，什么事儿都跟他们说，很及时，太好了。 在雁台岭社区，65栋楼被分为8大网格，成立了8个楼宇党支部，由党员联楼包户，从小微事做起，解决群众的烦心事、操心事、揪心事。在江西省吉安市安福县辽塘乡秀峰食用菌家庭农场的大棚直播间里，致富带头人左本峰正在做乡村振兴党课直播。近年来，安福县的基层党组织立足为群众办实事，用书记党课、振兴党课、乡音党课、行走党课，激发党员干部干事创业、为民服务的热情和决心。安福县辽塘乡党委书记黄丽： 一场特色的党课解决了一个问题，通过解答群众疑惑、倾听群众诉求，让广大农民成为了乡村振兴的参与者。 吉林省通化市坚持改造老旧小区一区一案规划，深入群众听取建议，制定每个小区的改造方案，坚持以优化升级基础设施为重点，按照业主自愿、社区协助、政府补贴、依法合规、保障安全的原则安装电梯和楼宇防盗门，切实解决居民对居住环境的需求。 通化市住建局市政工程管理处处长刘莹莹 在改造过程中还重点围绕群众关注度高的道路、排水、外墙、保温等设施进行改造，提升老旧小区的整体美化程度，完善居民的生活配套服务设施，把老百姓的事儿当成自己的事儿去办，不断满足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中流奋楫，稳中求进。 今年以来，我国外贸稳增长态势进一步巩固。海关总署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前七个月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 21.34 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4.5%， 民营经济对外贸增长贡献突出。总台央广记者杜西蒙报道。 I have a new item. Do you want?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处工艺品摊位，经营户刘巧红正在和印度尼西亚的客户通过在线视频洽谈合作。这段时间客户每天都要来催着订单快点完成， 客户就会给我们看，你看你的产品我这已经卖空了，肯定会有一个爆单的这一个过程。 刘巧红眼下的忙碌是我国外贸形势稳中向好的缩影。海关统计，七月份当月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 3.27 万亿元，继续保持增长。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李奎文说， 我国外贸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保持了14个月的正增长，与2019年同期相比，今年前七个月进出口增速依然达到了22.3%。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持续稳定恢复，同时全球经济复苏提振了国际贸易需求。我国出口产品结构持续优化，推动外贸量稳质升。以广东深圳为例，机电产品的出口较去年同期保持了2位数以上的增长。深圳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柯火娟， 消费类的电子电器产品出口增幅超过了30%，高附加值、高新技术产品对整体出口拉动效应明显。 前七个月，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10.23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1%，占我国外贸总值的47.9%。商务部研究院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建平说， 六稳六保的政策给民营经济呢，在普惠金融、减税降费、出口信用加担保方面做了一系列工作，由于呢减轻了自身的经营成本和经营负担，民营企业就比较敢抓订单。 同时，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成果显现，综合保税区、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进出口增速高于我国外贸总体增速，对主要贸易伙伴实现较快增长。今年一到七月，我国对东盟、欧盟、美国分别进出口3.12万亿元、2.96万亿元和2.62万亿元，比2020年同期分别增长24.6%、23.4%和28.9%。同期，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合计6.3万亿元。张建平认为，加紧开拓新兴市场将成为未来外贸新的增长极。 RCEP 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协定15个成员，已经有4个成员——中国、日本、新加坡和泰国完成了国内的法律审批程序，再有2个 RCEP 成员通过了国内的相关法律程序，RCEP 就将进入到正式的实施阶段。一旦这个市场启动，将会对我们的贸易增加发挥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走进乡村，看小康。在乡村振兴的新征程上，各地不断提升就业、养老、基础设施建设等农村民生保障水平，努力把广大乡村建设成幸福美丽新家园。请听报道。 山西省积极探索建设农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全省已经建成农村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6919个。走进太原古交市马兰镇武家庄的日间照料中心，休息室、娱乐室、阅览室、餐厅等干净舒适，这里不仅解决了老人们的一日三餐，更为他们提供了心灵栖息的港湾。张秀倩大爷的女儿张青桃， 夫妻在家里一个人我们也不放心，来了这儿吧，天天来按时按点吃早饭，吃的花样多。他在这挖出来，你看一个半说话，我们挺放心的。这个地方给我们减轻了好多负担。 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的花茂村群山环抱，过去这里只有一条土路与外界相连，村民出行极为不便。近年来，花茂村逐步完善基础设施，硬化道路通到了各家门口，还安装了路灯。村民穆明宁。 现在的环境都已经大大改善了，条条大路都通到家里面去了，然后环境卫生那些都整洁了，非常漂亮的。 宁夏银川市永宁县的闽宁村是东西部扶贫协作的典范。闽宁村从最初8000多人发展成6.6万多人的闽宁镇，从年人均可支配收入500元增加到1.5万元。在福建省的帮助下，越来越多的农民放下锄头，走进企业，成为产业工人。村民谢兴昌： 福建省给我们配着的专家教授技师员，比如种蘑菇、种葡萄、种枸杞，再紧接着把我们这人带到福建打工。 四川成都双流黄水镇云华社区是乡村振兴先进乡镇，因为紧邻双流机场，每年前来近距离看飞机的游客有5-6百万。有了集体收入后，当地政府在民生保障方面下足了功夫。云华社区党委书记黄忠说： 我们80岁以上老人他们可以享受到高龄补贴，我们这个地方是个崇文重教的地方，我们又拿了50万设立了山区固定奖学基金，初中生考上国家级师范高中奖励1200元。 更多详细内容请您收听今天上午11点的中国之声特别直播，走进乡村看小康。 截至昨天16点，全国共有疫情中高风险地区204个，这些地区所在省市从严从紧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坚决遏制疫情扩散蔓延。请听报道。 南京昨天再将2处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江苏省疾控中心急性传染病防治所所长、主任医师鲍昌俊介绍，第4轮和第5轮检测都没有在社会层面上发现散发的病例。 通过前面5轮的筛查，已经基本上将风险锁定在了隔离封闭封控区域里的地区和人群里面。接下来我们就能将筛查的重点和管控的措施放在有病例发生或者就是病例曾经高频活动的街道社区，实行精准的筛查和管控。 扬州市于昨天上午9点启动主城区第4轮大规模核酸检测。扬州市卫健委副主任王劲松： 抽调了院岗和卫生监督员，分成3组，参与了省里面感染防控督导组，对隔离点和医疗机构进行督导检查，组织了全市隔离医学观察场所相关人员参加全省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管理工作的培训。 湖北省3天内对15类重点人群125.03万人完成了一次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湖北省疾控中心副主任李阳： 据流行病学调查、全基因组测序及变异位点分析的结果，判定黄冈、荆州、武汉、金门、鄂州、咸宁的确诊病例均为江苏淮安某旅行团确诊病例的关联病例，均为隔离、管控、流道中主动排查发现。 受疫情影响，河南郑州、洛阳、商丘等地陆续发布关于推迟义务教育学校报名时间的通知。郑州市教育局党组成员王巨涛： 我们将根据疫情防控的情况调整报名的方式，由线下转为线上，分期分批进行。具体的报名时间和报名方式，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 北京市严格各地风险人员进返京防疫管理，对目前尚在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市、区、旗及14天内有该区域旅居史的待进返京人员弹窗温馨提示，告知有关就地防疫要求，暂缓进返京。铁路、民航、公路检查站等加强远端筛查，进出站核验北京健康宝。北京健康宝绿码人员持登机登车前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即可返京，抵京后按照防疫政策落实健康监测等措施。 各低风险地区织密织牢常态化疫情防控网络，最大限度防止疫情输入。请听报道。 各位旅客，请您戴好口罩。 在杭州东站出发层，防疫提醒的广播循环播放，记者看到绝大多数旅客都佩戴好口罩，有些旅客口罩没有戴规范，工作人员都会及时提醒。杭州东站枢纽管委会平安保障科科长吴凌伟说，近期站内公共区域每天进行至少4次消杀，工作人员在查验健康码的同时还关注旅客是否接种疫苗。 如果说旅客没有接种疫苗的呢，我们是及时提醒他到那个所在地进行一个疫苗的接种的。我们呢自己一线工作人员的防护这一块呢，就现在是全员疫苗都是完成了一个接种的。我们定期也是对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进行一个核酸的检测的。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多国政府官员、专家学者表示，新冠病毒溯源具有重要意义，但不能被政治左右，而应回归科学本身。国际社会的当务之急是寻找新冠疫情的解决方案，协调努力，团结全球力量，积极抗击疫情。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弗拉基米尔·扎巴罗夫表示，围绕病毒溯源，美国并没有提供准确的数据。美国在此问题上针对中国，是因为中国在广泛的议题上领先于美国。中国经济发展得很健康，美国正在想方设法遏制中国，并企图唆使其他国家反对中国。俄罗斯学者表示，新冠病毒的起源问题应该是由科学家来研究，美国政客和媒体企图利用病毒溯源问题来打压中国。 巴西东北部联合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科学委员会协调人米格尔·尼克莱利斯表示，疫情爆发不久，少数美国政客就开始散布污名化言论，但根本没有科学证据能支持他们的说法。科学界反对出于政治目的而炒作科学问题，将科学问题政治化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反而会造成巨大危害。 柬埔寨柬中关系发展学会会长谢莫尼勒表示，在抗击疫情方面，中国为其他国家树立了很好的榜样，而一些西方国家在本国抗击疫情受挫后，为掩饰不利影响，转移民众不满情绪，罔顾事实，向中国甩锅。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20，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5730560例，死亡616710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189454例，新增死亡病例894例。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地时间8月7号报道，变异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再一次引发了美国新冠疫情的恶化。根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截至6号的数据，美国7天日均新增新冬肺炎确诊病例已超过107140例，这是自2月份以来7天平均确诊病例数首次高于10万例。佛罗里达州国际大学传染病专家艾琳·马蒂博士表示，目前佛罗里达州的儿童医院和医护人员已经不堪重负。迈阿密尼克劳斯儿童医院的病房使用率已经达到116%。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上周发布行政命令，要求全州的卫生和教育部门制定规则，阻止当地学校实施口罩令。这一命令引发了部分地方官员、当地学校和社区居民的担忧。8名律师因此对德桑蒂斯提起了诉讼。 当地时间8月7号，阿富汗国防部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阿富汗安全部队与塔利班在赫尔曼德等15个省份发生冲突，共打死385名，打伤210名塔利班成员，并销毁塔利班大量武器弹药和不同类型的地雷炸弹。 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7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该组织当天攻占北部朱兹詹省首府西比尔干市。这是塔利班自美军5月1号开始撤离阿富汗以来攻占的第二座省会城市。截至目前，阿富汗政府尚未对塔利班的表态作出回应。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钦、方亮、孙稳、李潘奇，主播贺佳、婉莹。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